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东哥入院三天后，刚刚结束了自己比赛的贺长生来看了他。贺长生的口吻里带着不满。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东哥看着他，哑着嗓子问。 楼哥呢？没跟你一起来。 贺长生冷冰冰的，听声音是真的在生气。 他能一直陪你走下去吗？想想你自己该怎么办吧。 听到这句话，东哥突然就被委屈和酸涩填满了。 他能。 说完这两个字，他又自言自语地问自己， 他能吗？ 贺长生皱起两道漂亮的柳叶眉。那是东哥第一次敞开心扉跟贺长生说那么多的话。他说起了他跟娄思凡的爱情，坦诚了他对贺长生的嫉妒。说到最后，他压抑不住情绪，拧着被角轻声啜泣起来。我嫉妒，我有罪，我冲动，可是我真的罪大至此吗？贺长生听完后神态有些异常。 是这样吗？他没跟我说过。 东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我一直把他当朋友，我也以为你是他照顾的后辈。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楼哥从没跟我提过。你跟他…… 东哥僵在了原地。没提过？什么叫没提过？贺长生不是楼哥的好朋友吗？楼哥不让东哥公布他们的关系，好，东哥不说也不做，甚至不在外面跟娄思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毕竟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同性恋不能被公布于日光下自由谈论。而东哥的性格内敛，也是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大方秀恩爱的人，但他一直以为贺长生是知道的。如果娄思凡没提过，自己这五年算什么呢？如果没提过，自己为什么要去嫉恨一无所知的贺长生呢？见东哥不答，贺长生呼出一口气，干脆道：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跟楼哥保持距离，希望你不要介意。 贺长生走了，留下东哥一个人在病房里发呆。大概半个小时后，娄思凡的电话打了进来。东哥艰难地拿起手机，手机还是当年东哥翻墙出去买的那个，质量很好，东哥又念旧一直用到了现在。娄思凡的电话曾是里面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号码。他接起电话。 喂？ 你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我不是叫你不要说吗？你要毁了我吗？ 你是谁？ 一时间东哥竟然没有听出那是谁的声音。接下来娄思凡说了很多话，好像是把五年没有宣泄出来的愤怒集中在了这一个小时里，化为透明的子弹劈头盖脸朝东哥打来。在电话里，娄思凡真情实感又痛彻心扉。 你该谢谢长生，他小时候受过欺负，有心理阴影，为了他我才保护你。你呢？我小时候那么帮你照顾你，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东哥一直以为娄思凡只是不够喜欢他而已，但是他没想到娄思凡甚至没将他当作人，而只是一件好用的道具而已。小的时候他是一个娄思凡用来讨好贺长生，展现他善良悲悯之心的可怜娃娃。长大以后， 它是一个好用且免费的充气娃娃。按照娄思凡的控诉，东哥的确是毁了娄思凡，毁了他这么多年精心维持的友谊。娄思凡是那么喜欢贺长生，想尽办法要讨他的欢心。由于情感的投射，贺长生注意到被欺负的东哥，娄思凡也开始随之关注他。他本来只是想做个好哥哥，好好照顾东哥这个小弟弟，没想到那一夜醉酒让他迷迷糊糊的骑上了一头老虎。是东哥害得娄思凡要做出这样艰难的抉择，是东哥逼他在道德和贺长生之间做出取舍。为了责任，他做出了牺牲，和东哥在一起弥补他的过失。他也知道这样给不了东哥幸福，却又不想做陈世美，想分手而不得，只能不断通过善意的提醒让他知道贺长生有多好，示意他知难而退。也只有东哥这样的蠢人才会知难而进，抵死不退。听到他声声义正言辞的指责，东哥连生气都没力气了。他躺在床上，语气平静的让自己都吃惊。 你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不早说？ 电话那边的娄思凡道， 我不是一直在提醒你吗？ 随即他又满含痛苦， 我已经对你负起责任了，这难道还不够吗？你也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吧。 你对我那么好，你一直在夸我说我这里好那里好，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 我是说过，可那只是普通的夸奖而已，你也想太多了吧。你想想看，从头到尾我有对你说过一句我爱你吗？ 东哥沉默了片刻后，他轻声道， 好的，我知道了。 他礼貌地挂断了电话。从11岁到现在，整整12年的期待和崇拜在一个小时内化作了梦幻泡影。12年对东哥来说有半辈子那么久了。现在话已经说开，东哥也没有打算死乞白赖的求复合，他没那么贱，君既无心无变休。他这样安慰自己，趴在枕头上大滴大滴的眼泪把枕套打湿成深色。为什么这么疼？跟腱撕裂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疼。东哥疼得喘不上气来，死死扯着病号服的胸口位置，低喃着安慰自己。时隔一年，已罹患严重焦虑症的东哥重返冰场，但跟腱严重撕裂的后遗症以及不再沉静的心绪让他再也找不回去年此时的状态。他连跳6个动作全部失败，他跪在冰面上孩子似的嚎啕大哭。那些曾经嘲笑过他傲气的队员们无不动容，但在这一群人里没有娄思凡，他甚至没再来看东哥一眼。在半年后住进精神科的东哥，在迷乱中找到了一片属于他的冰场，踏碎了薄冰，坠入了观赏湖。让东哥葬身其中的观赏湖和这片池子一样并不很深，如果那时候东哥还有一点点求生欲，只用在双腿里灌注一点点力气站起来就好。池小池将自己从东哥死前一瞬的记忆中抽身而出，回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观赏池。他把绑好的丸子头解散，一头蓬密的乌发被风吹起来，头发乌黑更衬得皮肤雪白，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姑娘。池小池抹了一把脸， 我去你大爷。 061极其认同。就在这时，一双皮鞋进入池小池的视野范围，有人轻声问， 东哥是你吗？ 池小池秒速进入状态， 他抬起头，目光和小时候的东哥一样，忧郁而警惕。眼前的人是一个相貌不赖的青年，生得很俏，红唇丹凤眼，却有一股独特的清正雅气，看着就叫人心里舒服。注意到东哥探寻的眼神，来人伸出手掌，彬彬有礼道： 我叫东飞鸿，不介意的话可以叫我小叔。